拥有。 不要再想到痛的深处，坚持舍了爱的人，只好强装买到回家泡面的诉苦。这唯一可我一生花园很幸福。 那你就是那么那么的让我着迷的粗野，总是把我呈现的优雅感出街，就算甘愿也要稍微拒绝。 我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我可以划船不用桨，我可以扬帆没有风向，但是朋友啊，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当你离我远去，我却不能不感伤。 吃鸡，我的爱。

着路。 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体味1033情感纪念册。 广告之后，这是黄慧文跟熊天平的合作《野心》。 我朝你的心口乘凉感，发现里面住着两个女人。男人以为多情就像抽烟一样简单，一吸一吐却忘了明白是一种负担。 我将你的心口乘凉感，一半是誓言，一半是野心。女人喜欢用光洁拖延男人的时间，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账单。 Oh man， 野心世界不要怕，困扰太久也让你看得无言。 Oh man， 野心看永远少一件，你千变万变让我走运又磨旋。 Oh man， 野心都给我一点点，你想我迷我骗我尺度无限。 Oh man， 野心它一天又一天，我想给你赢永远又忍不住冒险。 口乘凉板，发现里面住着两个女人。男人以为多情就像抽烟一样简单，一吸一吐却忘了应该是一种负担。 我将你的心口乘凉板，一半是誓言，一半是野心。女人喜欢用光洁拖延男人的时间，一分一秒却忘了自己将输给账单。 Oh man， 野心世界不要看，爱让爱主也让你看得无言。 Oh man， 野心它永远少一件，你千变万变让我头晕又目眩。也许你会将我挂在嘴边， 就说了你那自认聪明的心眼。也许世界不要看，会让爱就也让你看得无言。 我们也许他永远少一点，你千变万变让我头晕又目眩。 野心都给我一点点，你想我迷我骗我尺度无限。 我们野心它一天又一天，我想给你永远又忍不住冒险。 慧文跟熊天平的野心，接下来会继续听到许慧欣带来的星星。说到许慧欣也算是一女歌手了，当年发行专辑也好，或者说一些影视剧作品当中都能看到她的一些身影。今天要听听看这首星星。 你给我的爱像钻石璀璨，照亮漆黑的夜晚，闭上就感觉你的存在环绕着我，才不怕孤单。天上的星星一定是你，是你，地上的眼泪 是我，是我和你一起看遍世界所有美好风景，有你陪伴我呼吸，分享生命所有珍贵记忆，你是我心中的星星。

悄悄来临，纷纷扰扰与我无关。夜色中两人用渴望眼神交换，原来恋爱现场感觉不想象的那样主观。别彷徨，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别彷徨，我喜欢又惊又疑又疑。别彷徨，好浪漫，月光下的你显得特别的好看。别彷徨，我喜欢又惊又疑又疑。 的月半弯，接下来会听到范晓萱的这首有一点点 jazz 风格的歌曲，叫做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稍后的时间会过渡到下一个小时的整点宣传以及广告，待会儿接着回来。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我真等着你回答我。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其实着敷衍我，从来不曾要求你为我做什么，只要你一直抱着我，说你不了解我，但至少会继续着做，只喜欢你不过。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我正等着你放过我。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以前你都会对我说没有，从来不曾要求你为我做什么，只要你一直抱着我，但至少会去试着做，只喜欢你给我。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Ba-da, ba-da, do, do, do. You don't trust me at all,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以前你都会对我说没有。

绿色休闲养生，尊享城市健康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北京贵宾楼和广东汤制名厨联袂打造精品盛宴，感受视觉和味蕾的双重刺激。消费即赠汤品一份，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3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3月14日星期二，来关注认识段的国内外要闻。12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回应统计数据造假问题时表示，一票否决林永远绝不姑息，国家统计局已组建执法监察局。文化部部长近日表示，中国现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有数量缺质量，要让政府送文化与民众要文化结合起来，政府送菜与民众点菜结合起来。国际方面，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一处宗教圣地当地时间11日遭连环爆炸袭击。大马士革警方最新消息称，爆炸造成至少40人丧生与100人受伤。美国特勤局11日向美国媒体证实，当地时间10日深夜，一名自称是总统特朗普朋友的男子翻墙闯进了戒备森严的白宫，而当时特朗普就在白宫里。目前这名男子已经被捕。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 E 级车运动版以强劲姿态登场，跑车风格引擎盖、AMG 车身风格组件及夜色组件，智者大成，详询三河波士智达奔驰3725888。 对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亏，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当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 10点正好，这里依旧是 FM 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你好，我是景真。今天十点的第一首歌是哈林与真庆带来的808。 别渴望有你陪在我身旁，我心似海浪，想唱什么都好，爱不会说谎，就算听不见都能原谅。天亮，现 看的夜特别渴望有你陪在我身旁，我心似海浪，想唱什么都好，爱不会说谎，就算听不见都能原谅。天下是几个模样，这一首歌后劲很强，弹奏寂寞的心情，你把我的梦记录，爱的宝箱就是八零八，因为你让我越唱越暖，让我跳首情歌来打破伤感，时间走慢点，天变亮，时间也许好慢，转时都变亮，两个人一起幸福唱。 雨下不停，星河 到瞬间的默契，就让我爱你，证明了奇迹。 在狂野的心，灵魂的深处有你，我愿意放弃世界微笑而去， 幸福和我心却在一起。就让我爱你，没有了自己， 残破的光阴，黑暗中深深吸引却对敌，就算生命所剩无几， 只要拥抱瞬间的默契，就让我爱你，生命有奇迹。 在狂野的心，魂的深处有你，我愿意放弃世界微笑而去， 下一个世纪让我爱你。 Bye.

宇跟他的老婆十一郎在歌坛当中呢算是黄金搭档啊，他作曲，他的老婆填词，所以有很多人会觉得特别羡慕他们夫妻档能够做一件事情投入自己的情感在当中，是让很多人觉得非常棒的一件事。接下来会天天看李杜舍不得把眼睛睁开， 天空渐渐亮起来，我仍在梦境间徘徊，把时间都关在门外，身边只要有你在，阳光偏偏洒下来，惊醒了后梦真不该，缠绵情意停放在胸怀，没有你我孤单难耐，你在清晨离开，提醒我时间的存在，请随你走到门外，生怕有怎样的空白，舍不得把眼睛睁开，我的心整个被幸福掩盖，微风轻轻吹开一片海，海是绿色水草扬摆，我不曾把眼睛睁开，没说的承诺不会更改，虽然你去去又来来，对你的贪恋又不

勤劳的一天终于打烊，加热好的便当是时候尝一尝，都一样，味道每天都一样，发呆在想明天是否出太阳。时候喜欢游荡，走进几家商店，但纯粹逛一逛都一样，回家的路都一样，可我都在想买一件属于我的小套房。小人物的大愿望，谁借我孤寂转一转，说出来想分享，却被别人笑我妄想。我小人物的大愿望，有一口气都会紧张，好害怕那天如不付出就会被点当当当当当，一张双人床当掉了假装，当时我是怎么想、oh, 为了什么当当当当当，一间大厨房当掉了浴缸，把梦塞进了属于我们的小套房。 失去爱的可能，原来坚持的完整。 爱这是要让人掏空灵魂，伤心依旧久久血泪天长地久，不过是拼命追求喜讯眼前的念头。我的爱对你来说不过是个毒瘤残局，我爱上穿越把依旧久久忘了曾经拥有，也忘了要钱要房要饭都是你的手。曾经如此一个拼命绝痛的温柔，多一个爱情杀手。世界，我走进你的温度绝情的风景。